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波塞西是神赐魂环的指引者，他也最清楚唐三此时的身体状况，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唐三那不断在崩溃边缘徘徊的身体。每一次当他感受到唐三的身体再也坚持不住了，想要阻止唐三时，他却发现唐三那无与伦比的执着信念仿佛散发出一股特殊的力量，硬生生地帮助他自己的身体坚持了下来。之后又面对了一次崩溃，他又坚持了下来。哪怕是波塞西这样的魂师中巅峰的存在，现在也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眼前的唐三。 是啊，他是海神九考选中的人，也只有海神大人亲自选中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毅力吧。别说是像他这么小的年纪，哪怕是现在的我也绝无这种坚韧不屈的毅力。 执着于坚持是成功最大的奥义。终于当波塞西第四次忍不住抬起手准备停止神赐魂环的考验时，刹那间唐三身上溢出的鲜血以喷溅之势爆发开来。波塞西大惊失色，但是他挥出的手还是停在了半空之中，因为那喷溅而出的鲜血瞬间染红了不断冲击着唐三身体的九个金色光环，下一刻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红色，九九归一，化为一个巨大的血色光环浮现在唐三周围。此时此刻唐三只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他身体已经破碎了，化为了齑粉飘荡于空气之中。可就是这种破碎的感觉却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愉悦。下一刻唐三能感受到的是一片红色，似乎自己整个人已经沉浸在了血色的世界之中。波塞西艰难地收回了自己的右手，他的心不受控制地牵动了几下，回过身看向那高高耸立在神山山顶的海神殿。 他成功了。 红色的身影腾空而起，谁也没有看到波塞西眼角处滴落了一颗晶莹如珍珠般的水滴。史莱克七怪都没有去惊动唐三，唐三就是那么盘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变成了久远的化石一般。而此时的他全身已经被血色所浸满，整个人就像是一座血红色的雕像。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朱竹清、宁荣荣五个人的目光在这一刻被一一点亮。唐三承受神赐魂环的过程感染了他们每一个人，甚至没有人说话，宁荣荣拉起小舞，六个人一起走上了通往海神殿的阶梯，直接攀登到第25级处才坐了下来。唐三的极限已经突破，而他们的极限又在哪里呢？哪怕是白沉香也直接走上了第10级台阶才坐下。神山脚下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努力修炼的六个人，被动承受压力的小舞，还有化为血色雕像一动不动的唐三。唐三这一坐就是整整100天的时间。3个月唐三始终一动不动，身上鲜红色的血液也变成了紫黑色，结成了一层硬痂在皮肤表面。如果不是能够感受到他那微弱而稳定的心跳，以及海神斗罗波塞西临走时说的那句话，估计众人都会以为此时的唐三已经永远变成了雕像。就在最后一天来临之际，撕裂般的破碎声惊醒了正在修炼的众人，一道道裂痕开始出现在唐三身上的硬痂上，七道身影飞腾而起。此时此刻他们再也顾不得修炼，100天的苦苦等候，他们所等待的人终于有了动静。破碎处越来越多，那紫黑色的硬痂渐渐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闪烁着淡淡蓝金色的皮肤。令众人有些吃惊的是，在这脱落过程中，就连唐三的头发也一同脱落了。唐三已经裸露出来的皮肤上开始泛起一层淡淡的蓝金色，紧接着蓝金色变得越来越明显，光芒向外扩散，每一道蓝金色的光彩似乎都在驱逐着身上的污秽。 啪的一声，在这一刹那，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唐三身上剩余的秽物在一瞬间全部弹起，露出了唐三那近乎完美的身材。强烈的蓝金色光彩仿佛令他化为了另一个太阳，足以与空中的烈日相比。在那刺目的光芒和剧烈的能量波动下，众人纷纷后退。光芒之中，端坐于地的身影缓缓站起，双臂有力地向身体两旁伸展开来。只听唐三身上传来一阵骨骼爆鸣声，似乎整个人都在向外伸展一般。当他的身体伸展到极限时，一声宛如龙吟般的清越长啸破空而出。史莱克六怪只觉得身体周围在这长啸声中瞬间变成了蓝金色的海洋。下一刻，他们吃惊地发现眼前的环形海和神山都消失了，他们竟然站在了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中，而这片森林里所有的植物竟然都是蓝金色的。地面上是一层厚厚的蓝岩黄轻轻摆动，周围的植物都像是用蓝宝石雕琢后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充满了梦幻的色彩。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突然周围景物一变，原本的光明和无限的生命气息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冰冷和一片白蒙蒙的世界。无数肃杀的气息宛如利刃一般在他们身体周围游弋，令他们有种身体随时会被撕碎的感觉。最为恐怖的是发自内心的战栗，几乎一瞬间就令他们感觉被一种特殊的能量彻底压制，举手投足都极为困难。如果不是长时间在海神之光中承受压力，在这充满杀机的世界中产生的极度恐惧就会令他们疯狂。幸好这种恐怖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在众人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都要爆裂的时候，周身一轻，那宛如修罗地狱一般的气息瞬间消失，周围又变回了他们熟悉的场景。还是那海神山脚下，面前也还是那清澈的环形海。如释重负的感觉令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眼露骇然之色，下意识后退。反倒是小五依旧茫然地站在那里，什么事儿也没有。没有灵魂的他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刚才那令人惊恐的庞大压力，而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感受先前的痛苦之境，并非是因为没有灵魂的原因，刚才那恐怖的景象也绝非单纯的精神攻击。小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是因为他的灵魂就在发动先前那恐怖景象之人的本体之内，气息相亲所致。蓝金色光芒逐渐收敛，众人勉强定了定神，看到那光芒之中人影闪动。很快所有的光芒完全没入那人的体内，露出了他的本相。众人大大的松了口气，看着那显现出的身影，神色都变得古怪起来，笑容悄然浮现。站在那里的唐三身上已经罩上了一件干净的长袍，遮挡住了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像马红俊在获得魂环之后赤身裸体。先前在光芒掩盖中的人影闪动，其实就是他在穿衣服。不过此时的唐三看上去甚至比当初的马红俊更加可笑，光滑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甚至能够反射阳光，就连眉毛也没有剩下一根。虽然依旧是那么英俊，可他这光头的模样还是令史莱克五怪与白沉香迅速从之前的恐惧中恢复过来。此时的唐三露在外面的皮肤上都氤氲着一层淡淡的金光，变化最明显的除了他的头发和眉毛之外，就属背后的八蛛毛了。八蛛毛的体积并没有改变，也依旧像原来那样透亮，但是整体颜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充满了恐惧感的血色完全变成了释放着神圣气息的金色，在唐三背后展开，就像是八条灿金色的手臂一般，隐约中一圈金色光轮就映衬在八蛛毛之后。从实质上来说，这已经是八蛛毛第三次进化了。从最早得到它，到唐三猎杀第二只人面魔蛛，以及获得小五十万年魂环，再到眼前这一次，这外附魂骨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狰狞，反而是越来越绚丽了。戴沐白第一个忍不住了，顿时大笑起来。 他这一笑可好，其他人也都不禁笑了起来。唐三此时的精神意念才刚刚清醒过来，神智还略微有些朦胧。 小三，你 你们笑什么？ 三哥，你的头发和眉毛。 唐三一愣，赶忙抬手向自己头顶摸去，这才发现了众人笑料的源泉，低头看向四周散落的硬痂，不禁面露苦笑。不过此时他内心的畅快却是无与伦比的，清凉舒爽的感觉从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传来，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周围的一切景物已经呈现出立体的图形在他脑海之中，哪怕是空气中的阳光强度变化，他都能清晰地感觉得到，那是一种掌控一切的美妙感觉。体内的玄天宫内力由白色完全变成了金色，如同水银一般在经脉中流淌倾泻。伴随着神智越来越清醒，更多的惊喜不断出现，似乎自己的精神力也达到了与紫极魔童一样的境界。那种入微的观察力能够发现体内最小的神经在如何运转，但就算他现在能够掌控自身的一切，他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几乎是下意识的，唐三催动了自己的蓝炎黄，刹那间数十根橙蓝色的蓝炎黄从体内喷吐而出。这一次蓝炎黄内没有了原本的金色纹路，但是每一根蓝炎黄却都包裹在一层淡淡的金光之中。伴随着武魂释放，七个魂环接连从唐三脚下升起，两黄一紫两黑两红，整齐的七个魂环却带来无比动人的感觉。刹那间，唐三只觉得自己似乎能够倾听到海神山上所有的植物经络跳动，而那每一根蓝炎黄更像是自己的手臂一般。他有信心，哪怕是再复杂的动作，这些蓝炎黄也绝对能够完成。那险些将他彻底撕碎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排列在第七位通体鲜红如血的魂环就是最好的回报。大家此时都已经收起了脸上的笑意，看着唐三的排列第七代表着十万年级别的红色魂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